氧气的氧，西洋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音乐最快乐游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全世界路过 却像个爱的火锅，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5月18号周五晚上沉默光临的男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的，一周过后，我们又可以听到林宥嘉的这首歌了。 嗯， 这就意味着沉默啊，又是非常这个如约的来到了节目当中。 对，因为四月份欠下很多功课哈、算了一下，四月份我只来了一次，所以五月份呢，我准备争取向韩丽申请一个全勤奖。 这个是要看你自己了，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今天呢是5月18号，距离这个大家非常喜欢浪漫哈，对这个日子呢赋予一些意义的5月20号，就是本周日呢， 哎， 就是很近了。 是的，而且呢，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呢，是它是周末， 嗯， 所以呢，大家就是即便平时很忙，可能这一天也可以放慢节奏一下，然后和你喜欢的人有一个相处或是告白等等等等吧。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赋予它特别意义的日子，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制造一些生活的特别和仪式感， 是这样的。 所以呢，千万不要这个本能的说，哎呀，你们女的真的哎好无聊啊，就喜欢过这些什么节日啊。这个女人她如果一个人，其实过这个节是没什么意义的， 必须得有一个互动或者一个相对者。 对，当然如果说赋予它意义的话，就是你要爱自己啊，这个只有很好的爱自己，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可能去让别人来爱你。 对， 这个我是认同的， 就是不太会爱自己的人啊，一定也不会真正的就是给别人一种特别放心特别舒服的爱，因为在这种呢状态之下呢，你可能都没有遇到那个最好的自己，怎么去遇到你觉得最好的那个人呢？ 对，虽然聊这个话题呢，我和陈默都是 也没有什么资格， 没有什么底气，但是我觉得就像是有一些在体育方面他是专家，对吗？他不可，他一定不是说我就天天都要去踢球，然后呢我才能评球，对不对？很多体育的评论员他也不见得说是一定在赛场上就一定要实操的。 对，就像一句特别著名的话说，我评价这电冰箱不太制冷，我还得自己会制冷，是吧？ 对呀、所以呢我们俩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你的心底里一定藏着一些美好的关于爱的句子，就是爱的箴言。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这个压箱底儿的美剧、不是看的美国的连续剧。 对，我开始就误会了，一听说美剧，我说最近都没有时间看美剧， 而是 说句子的剧。 对，就是爱的箴言，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会怀疑或者是否定爱的时刻。 嗯， 但是某一个瞬间，因为看到谁写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观点，哎，你觉得很认同， 是 突然间就好像又吃了一个药啊、然后人又活过来一样。 哎，真的是。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句子，不妨跟大家分享，因为也许你的分享虽然分享的是你某时某刻的心情记忆，但是它真的能点亮某一个人他一天或者是更长时间的生活。 对，同时呢也可以今天晚上来求一下红人，明天不用上学上班了，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64红。 哎，说好了要一起熬到12点的。 对，而且今年的红人也是十年这个年份的限量版红人，因为马上就又到了我们的11年。 哦，对，七月份就快到了呢。 对啊，日子就是这样的，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到了5月18号哈，距离7月16号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 今年的这个周年庆会有什么？ 一切从简，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大概没有大家再齐聚一堂啊，有这样像去年那样定制1000台收音机啊，因为10年毕竟是个大的数字嘛。 好快呀、弹指一挥间这一年就过去了。 对呀、那台收音机你还没有打开听呢，对吗？ 我有。 有听吗？ 有听。 对，大家的这个收音机已经用了1年了，质量如何呢？对吗？ 他陪你去过哪里呢？ 是， 其实真的一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其实可以回望着300多天里哈发生的种种。 嗯， 既然沉默第一首歌也是 标榜自 己的态度哈，就是对他而言还没有一个真正在他的世界里经过并留下的人，哼，我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吗？所以呢，我们有可能更多与大家相似的部分，尤其单身人士相似的部分。我不会喜欢你， 我不会喜欢你。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孤立，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 就会马上在2018这个年份上减掉6年， 2012年， 对， 我推荐给你的这部剧 是，然后那个时候还大家嚷嚷着什么所谓的世界末日哈，12月21号，在此之前呢，哎，感受到这部剧和这首歌，觉得那个夏天啊，不是那个夏天，应该是 那个 冬天，但是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过了很夏天的日子哈，就觉得好像又多出了一个夏天一样。 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每个朋友都会分享一些心情哈，有朋友就在讲说，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所以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这是电影《大鱼海棠》当中的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因为平常就是做节目嘛，有这样的需求，我经常会在比如看微博呀、看一些什么公众号上的文章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段落比较精彩的，我都会把它截图或者是把它复制，然后粘贴在我自己的小笔记本上。 是，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习惯吧。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就是那些突然之间打到你心里的，你觉得真的有道理，说的 好像就是你对爱的所有的定义，然后你对美好爱情的所有的向往都被这些字所涵盖其中了。 哇，看到这句话我特别认同，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留言说，要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点缘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并不会有缘分遇到太多的人，而遇到的人当中真正让你有感受或是让你可以觉得眼前一亮的人可能根本不多，所以如果遇到就好好珍惜。 这句话我把它总结出来，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斯人若彩虹，遇见方知有。 嗯，刚才那句话是我大概几个月前发的一条微博。 如果你没有遇到过这个人，你总觉得可能都是泛泛， 嗯， 所有人都是泛泛，但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刻，你才知道原来雨后的彩虹是这么的美，虽然它不会在生活中天天的出现。 对，当然也有一些很接地气的话，听起来是很接地气，但是可能背后的意思也挺美，比如说房产证加你名，我妈会游泳，难产保大人，余生多指教。 哎呀，太这个把所有你担心的事情、啊、 都交代清楚了， 全部都交代清楚了。我今天在跟一个朋友说哈，大家都很爱玩这个某抖啊，里面有很多视频、嗯、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也最近入坑了。其实我知道他已经很久很久，我也很早就注册了。 但是你前两天看我玩的时候，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还不太有兴趣呢？ 一点的兴趣也没有、哦、然后我知道一定是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会让自己停不下来、哦、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做，直到前几天我又看到了我喜欢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啊，然后在文章的这个触动之下呢，我就入这个坑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哈、啊，可能所有人入这个坑看到的都是开心的， 嗯， 然后每个人都是笑得不得了，觉得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这种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哎，我却很奇怪，我在看这些快乐的视频的时候我可能一带而过，但反而是一些生活里来自平常男男女女啊、各种家庭里的很细节很平淡的那些东西让我哭哭笑笑， 嗯， 就是很容易就感动到落泪，虽然只是那么几秒钟哈、啊 嗯、 但是心里面真的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让我们值得为这个家庭啊，为所爱的人去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忍耐一些东西的这些可能。所以我一看到那些视频里面半夜什么老公给他们去做饭，然后多少年都去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啊，虽然老公不是个特别帅的男子、嗯、但是那一刻他真的很有闪闪发光的魅力。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他的幸运、嗯、只是看你有没有时间或者这种心情去捕捉、嗯、去分享。很多老句子也特别美，因为我看到这句这个句子的作者哈、啊，写作者我觉得应该是有年头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珍惜，这世间并没有分离与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与不肯爱的心，是来自席慕容。 嗯，其实以后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我也会在心里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的放着你。这是红线染这位听友、嗯、他与我们分享的在他的脑海当中定格的一句还非常美的句子哈。 对啊，既然刚才三人游已经出来了、嗯、 怎么游的不是很顺畅呢？ 不顺吗？ 你难道没有听到他的 那同游又有唱的不同的语调了是吗？ 是我的职业这个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在耳机里是很容易听到这个碟它有一些问题的。 哦，真的、啊、 那看来是我们再有请一遍。 好， 你看、 哦、真的， 对啊，就刚刚听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很多， 本来还想把这首歌送给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呢，看来也没办法了， 下个星期五再听吧。 没事，我来处理一下。 哎，这一点呢也像是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你开始遇到一个人，他肯定给你展示的全部都是美的东西，全部都是优点的东西、嗯、但是呢渐渐的啊，两个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啊，都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的时候，那才是知道你们能否啊继续的时刻。 天哪，如果他过不去我该多没有面子。 我跟你讲，我就说了不要不要， 不肯唱了。 这个老嘉宾他真的是，我刚才就觉得这一定有问题。 我跳过这首歌好了。 对呀、啊、你怎么那么执着呢？我们此刻还是换我的歌曲吧。 好的。 哎呀真是， 在直播间里会遇到很多意外，嗯，但是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就是 CD 卡碟啊，人品问题啊， 他被很不礼貌的扔了出来， 这样1000多我就给撇了，可不可以不勇敢？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 范范演唱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嗯， 这首歌当时也是有一个故事嘛，啊，是当时小 S 她失恋之后呢，也是那段著名的恋情，啊，失恋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比较低迷啊，所以有这样的一首歌可不可以不勇敢呢？ 当然可以啊， 这个得需要你在某些时刻里哈，对自己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认知之后， 嗯， 因为如果在这个独自在异乡，有时候你是必须要勇敢的， 嗯哼， 因为你不勇敢就意味着你在失去爱情的时候，你另外一些其他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好。 不过有的时候呢，其实软弱也是一种强大，比如说这位朋友写的这个好句子哈，他说喜欢你从一而终，认真且怂， 这不就是天蝎吗？一爱就怂，这怎么那么像看到了自己呢？ 其实你说这种认真且怂，

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明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较强，外出应注意遮阳防晒。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阴，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法国当地时间昨晚，随着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尾声的逐步临近，由北京国际电影节主办的北京之夜北京国际电影节推介会暨第2届中国电影新力量颁奖典礼与法国戛纳顺利举行。北京国际电影节副秘书长鲍小健、中国著名演员、导演、监制徐峥、中国著名演员、出品人黄晓明、特别展映单元导演任鹏远以及其他多位邀请嘉宾出席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4月，近100位权威影评人组成的推荐委员会共同选出了10部华语青年电影人优秀作品，其中包括8部评选影片及2部特别展映影片。随后，这10部入围佳作于5月4号到6号在法国巴黎面向欧洲观众进行了展映。北京之夜北京国际电影节推介会在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人的见证下完美落下帷幕。新一代华语电影创作者正蓄势待发，他们也势必成为未来中国电影产业的中流砥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8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我刚才居然没有报时间，22:34， 14秒。 对， 此时此刻你感受到的就是陪伴了大家快11年的电台晚间老节目男左女右。这周呢，我和叶谦在直播的时候频频会遇到，就是好多年前听过，然后可能出国或者去其他地方，然后如今呢就是在某个这个没什么事情可做或者是百无聊赖的夜里大开收音机啊，发现你们还在，就是这种熟悉感哈扑面而来。今天晚上呢，是为了喜迎520这个日子哈，我们特别带来了这个跟爱有关的一个主题，叫爱的箴言。不管你在不在乎这个5月20号的日子，我觉得在心底里保有一些对爱的美好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对自己而言相信爱情的这种忠贞啊和执着，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错的。 我们经常说人生要有一些仪式感哈，其实对这些日子的这种意义的赋予，就是给我们一些找到仪式感的机会。 对， 比如说当你可能真的想要在某一种状态下向某一个人表达某一种你特殊的情绪的时候，也许平时你没有勇气，但是到这一天你可能就真的借着这个日期，借着这个仪式感的到来，来可以发挥一下了。 对，昨天就是有些听友说喜欢谁暗恋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5月20号干嘛用的，对不对？这个其实对于老夫老妻啊，这个人家搞对象很多年的人来说，其实就是多吃一顿饭哈，不应该是吃一顿好饭的机会啊，或者说两个人可以出去玩。但对于这个年轻男女啊，这个恋爱当中或者是没有爱的朋友来说，那正好是个日子，对吗？可以大大方方的借这个空气中都散发着爱的味道的日子里好好的告白一下。 哎呀，有些表白吧看着虽然土土的，但是你读上去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位大乔，他说，你知道我想喝些什么吗？呵护你。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痴痴的望着你。你知道我缺什么吗？缺点你。你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吗？你的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念你。 天哪，太会撩了。 哎呀， 配525刚才说了一个，我读给陈默听，他也觉得天哪，太扎心了。 太扎心了， 就是你听完一遍以后就记住了哈。 怎么会有这么苦的事情？ 就是世上有没有什么糖是苦的？有啊， 他的 喜糖。太扎心了。 你的烟最后戒掉了吗？这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照旧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却都变了。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走人，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那年 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 为 这首歌是梁静茹的作品当中，在高音部分哈，其实唱的比较歇斯底里啊，不是那么就是绝对让人觉得听上去很舒服，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就像一个人真的是啊发自内心的哈呼喊着我愿意为你无条件的做这做那，然后就很大声的呼喊的那种感觉， 是 释放哈。 对，有的时候人真的需要一些这种释放的感觉，不然好像总会有一些心情压抑在心底，不能诉说的感觉。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让你无条件的，基本上人太少了，就是 太少无条件为你的人了。 就是我们现在想想，真的父母可以无条件为孩子做任何事情，对吧？但是你说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无条件的为你，我觉得除了特别特别的爱，真的没有别的理由了。 哎，比如说这位朋友寄出来的一条所谓真言，他说别去打扰一个不回你信息的人，因为他在陪一个比你更重要的人。 这是爱的真言吗？ 这是不被爱的真言。 这个简直就是自己对号入座了哈。不过我觉得确实我们老说要提高自己的情商，这情商其实就来自于你慢慢的判断出了一些套路， 对， 或者是你判断出了真心还有假意到底是什么。 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情商才能够去理解或者读懂哈。比如说这句话叫做我喜欢的很简单，刚好你并不复杂。 对，这都非常像是在大家在这个聊微信的时候哈，就上下句之间的衔接里很自然就流露出了那种你喜欢我什么呀？我喜欢你喜欢我呀，就是类似于那种在对话当中哈、啊，就是很甜蜜的小滋味。正是因为这些呢，才让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即便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离爱离你还是很遥远。但是就像你看到一件件很美的东西一样，觉得愿意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拥有。这是你爱了每次都来的歌曲哈， 很棒的易燃易爆炸。 我想我冷眼，还想我轻狂又随便，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要慌，心我苦笑无助，还喜我心如枯木，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清醒，与我沉睡，还愿我满地游览，追看我时光，还看我风趣又端庄，叫我眉眼，还要我露面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不悔不渡，为我醉人，还为我双梦失身，渡我情真， 又是一首释放型的歌哈。 对，这一点我跟韩立必须要说话，因为有一段比较长的停留，机器会报警的。 对，就是声音一下子好像像结束一般，但实则是他情绪的一个哈。 继续吧。 爱情，我热情，投身似我盛放，爱似我缺氧，快张扬我美。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 怎么样，还不错吧？ 对，就是每周一歌了，已经基本上和林宥嘉是携手同行哈。 嗯， 有些歌曲可能真的在其中，你一下子中了你的这个某个穴位哈。 对， 觉得就是你要的东西，然后唱尽了你的心声。 没错，有朋友又在分享跟爱情相关的一些理解。这位朋友写到说，爱情就像冰淇淋，到手了就要快点吃掉，不然就化了。 这个我不是完全认同。 我特别不认同。 对吧？ 因为我吃冰淇淋吃得快，它从来没有化在过我的手上。 而且我觉得这个冰淇淋它是有这个人的这种情绪，就可能偶尔需要，不是天天都需要。 我吃冰淇淋这速度，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冰淇淋能化。 我也不知道，除非是特别热的天儿吧，或者是你买了什么第二份。 不过确实是因为以我吃冰淇淋的速度，通常都是我的朋友刚开始吃掉一个尖儿，我的一整根冰淇淋就吃完了。 对，你想说就是自己的这个嘴大吗？ 然后那个吞咽速度还快。 好吧，这个冰淇淋可能是甜蜜的哈，但是我觉得和爱情比起来，这句话我可能是年龄所致吧，就是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认为它很有道理，随着年龄增长，我相信每个人对爱的箴言的自我的这种吸纳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就像今天晚上，如果你到新浪韩立微博上，在这条直播帖下面，真的会找到很多520你可以发给你另一半的，很会让他觉得温暖的一些词句哈。 是， 这些呢就是让我们依然相信爱情，还想去爱，嫁给爱情的原因喽。就像这首简单的歌，无论多少年过去了，无论周董又有了什么新的作品，但是在喜欢的人车后座上和他一起去外婆家觉得自己开始突然变得不一样，这种种滋味都藏在这首简单爱里， 开心就好哦。 听完歌第三十段见吧。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5月18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嗯，并没有怠慢你啊，这是1564红，他的名字叫做伪啊625伪少女。 是不是因为他是这一天出生的呢？ 对，双子女哈、啊，这个非常活泼的。 625应该是巨蟹了。 哎对，哎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应该是双子的尾声，因为我有个朋友是6月21号 嘛。啊，对，那个是还是双子。 对对对对对对，嗯，他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47位。我刚想说，你看他是写的1993年6月1日， 对对对， 那625是手机尾号吗？为什么会有这个625？ 好， 宿舍号的。 待会儿留言告诉我们吧。 好的，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47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 CCTV 的朗读者。嗯，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人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微博客服，微博管理员啊，908江南。看来他是一位在 小说爱好者。 这是在安徽的一个同行 哦，这是主持人江南。 对，他是一个很爱听广播的朋友哈，谢谢你啊、搜来搜去，最后搜到了北京乐广播、哎、然后在男左女右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晚上呢，是为了周日5月20号即将到来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美的关于爱的句子哈。 对，要用各种方式来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嗯，这位朋友 Devin 他就用了特别经典的歌词，他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的不满成全了美满，左等右等，你爱我不如我爱你，不为谁带来什么麻烦。” 王菲的歌。 对， 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爱情的美句哈，是我在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节目当中的直播帖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势均力敌的爱情，重点不是为了配不配得上。是爱情回归最初的样子，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如此而已。嗯，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两个人一定要势均力敌，这样才会让你们的爱的平衡感会更好。嗯哼，你今天晚上的歌全是这个调调吗？ 这是春春今年就是去年年底发的新歌。 好吧， 春天呐喊，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他方，身心的 当空，何苦不入？ 大风吹着总不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火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大 制作元素非常丰富的一首歌哈、 现场真的特别赞， 可能会让你的灵魂得到一种净化哈。好吧，听着这样的歌曲，然后我们聊今天晚上的关于爱的箴言的话题。其实我想每个人，就是当你特别认同某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也藏着一些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同感，还有就是你在爱情当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你的那个心结是被这句话给解开的，所以心结就是因为你遇到过这样，总是觉得好像难以突破的，哎，这句话好像让你茅塞顿开了哈。邻家小木说，我曾经看过你的书，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孙燕姿的遇见，所以我觉得最有期待感的一句话就是我等的人他在不远的未来，最难得的箴言是不离不弃莫失莫忘，而最平常却最暖心的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很温暖，然后好像很安心的那种感觉。 是啊，5月20号并不是让大家走形式啊，做一些可能对你来说劳民伤财的事情，而是在这一天让两个人回归到初相识的时刻啊，为你们都在乎和引导你们在一起的爱，如果没有这份爱，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为他来做一点事情，好好的修补一下爱情，或者说两个人为这一天为以后的记忆增加一些内容， 又或者两个人可以一同的去想一想初心，就是很多时候感情走到一定阶段以后呢，总会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要升华成亲情，但是在升华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能量的丧失，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回头看一看自己过往走过的路，或者看一看事情一切的原点的时候，想一想两个人为什么真的选择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情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 对啊，正好有这个机会，还是星期天啊，大家可以这个可以从早到晚都满满的去做你想和他在一起很开心的事情了。 就像这句话说的很浪漫的这种感觉，他说上天从来不说我爱你，到你看远处漫山遍野开满了鲜花，是不是脑子里有一种画面感？ 就是觉得诗和远方里有你， 因为爱情并不是一种实在的物体，它是一种感觉呀。 战争写在心里，祈祷避开一场绵绵寂寞都无乐。空荡荡的舞台上过，淡淡的指挥家在你

然我说我庆幸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你没完爱没完，放开不必打算的打算，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其实你定然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我只懂得再努力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肯得伴着你我是我心的自然。当闲言再尖酸，给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又可清楚看见。 陈奕迅的这首歌真的特别特别好听，就是无条件。 嗯，对啊，所有的事情如果当你谈条件的时刻，也许就不是很感性了啊，就变得理性起来。 是， 嗯，而爱这件事情如果从开始就和理性相伴随的话，它势必到某个时刻又让你在这个对比啊计较当中又得到了一些不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特别愿意回忆青春里的自己，或者说年轻时候那种不顾一切也好，或者说孤注一掷也好，就是因为你在你的世界中没有考虑那么多。 嗯，确实， 爱就是爱了。 对，爱了就是这种大大方方、勇非常勇敢的这种表达和去行动。但是，一旦不爱了，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受伤，或者是懊悔等等等等这样的情绪。 对，就像很多人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当你可以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不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顾来，就是想法特别多啊，瞻前顾后啊。因为等到某个年龄段，每个人都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说伤痕累累也好，或者说身经百战也好，他都知道怎么该保护自己。 嗯，对， 他变得不再那么勇敢了。 其实保护就是一种盔甲，不管这种盔甲是你穿上了物理性质的这种盔甲，又或者它是在你的心里有这种盔甲的化学成分在。 嗯， 其实你总会对外界的一些很好很好的事情有所抗拒的。 对啊，就像有人说，爱既像盔甲又像软肋，对吧？当你真的拥有这种感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柔软和你的坚强，它真的是并存着的。 是， 嗯，这位叫做九墨尘的朋友，他说，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那是我们共用一个课桌，胳膊与胳膊相距不过十厘米，我的余光里全是他。26岁时，我从清晨醒来，侧头看到阳光落在他脸上，想与他就这样慢慢变老，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嗯，很美很暖的感 觉。就是好多人都是很羡慕从校服到礼服。 嗯 啊，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对爱对这个世界刚刚有这种懵懂的时刻里遇到的人，最后会是陪伴你一辈子的人。 嗯， 这真的是非常少啊，但是不能因为少而不去相信有， 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少，它才珍贵，它才宝贵，它才可贵，它才让很多人虽然并不拥有，但却心心向往。 嗯，但愿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爱的箴言，都让我们更相信爱，也更愿意成为一个值得被爱，并且对爱的感觉一直是纯真美好的人，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一次就好。 嗯。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 紧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这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身上的时间使我变得如此珍贵。这是来自苏打绿中的吴青峰所写的一句话，与我们分享的听友是 PKU 十九级王毅达。我也喜欢这句话。因为就是一个人在你身上花多少时间，那真的跟他爱不爱你有太大的关联。 对，又或者也许浪费一生的时间在你身上，就是我对你这一生最忠诚的爱。 对，其实男生有时候会误会女生对于一个节日的这种重视哈，就单纯和表面的以为就是想得到个礼物啊，或者说哎呀就是女孩的一些小心思。其实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女孩在这一天所想得到的就是一种 感觉， 对，一种彼此都重视的感觉， 被重视，对，这种重视感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重视是安全感特别重要的来源，而安全又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心理学里边哈，它其实是一种特别基本特别本能性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可能太注重感觉了，殊不知其实他注重的是这种感觉背后给他带来这种安全和归属感。 对啊，今天晚上的我们的节目呢，是为了5月20号的到来之前，让大家呢都在脑海中哈，就是重新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平常的忙碌啊、理性啊，已经让你在这件事情上好像花的心思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偶尔呢也应该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 对， 这些词汇真的会让我们变得柔软一些。 而且我觉得你特别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当你把爱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8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哎，欢迎来到真爱时段，我旁边是女右韩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625伪少女，她还真的是双子女一枚。 哦， 625呢是她宿舍的号码， 就被冥冥当中的你说中了。 因为她说她是伪少女，而且我就一丝丝的感觉到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女孩子。双子女我认识的里面就基本上没有性格很内向的， 嗯， 都是那种基本能在外边玩绝对不会回家的啊，特别喜欢在外边玩，就是各种各样玩啊。你看她的那个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 嗯 好吧，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04的时候，还有25分钟在一起的时光。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话题呢是爱的箴言，因为马上就要到520了啊、这个纯粹是数字啊、谐音带来的一个加引号的节日。 对，所以说人是多会找理由、找借口的一种生物体哈、不过这也挺好的，真的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机会，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做一些平时你可能没有勇气或者没有信心做的事情。 嗯，崔雨晴 CYQ 他分享了一句箴言，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很多年了都是这一句，人们总喜欢给爱添加各种定义，其实就是有个人直到最后也没走。 嗯，没走就是最好的一种爱， 不离不弃，从开始到最后。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吧？ 界。 今夜江湖从此离。 如果在现场看过张韶涵的朋友，可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哈。 嗯，非常非常震撼。 最后这句没等他唱完。真的是非常厉害哈，就是各种风格的作品都能演绎，而这种就是完全京剧派的这样的一个演唱的手法哈， 是 在唱的时候你也觉得他还是驾驭的比较轻松的哈， 非常非常轻松利落。 嗯， 然后就是把那种来过生命的你那种沉重感那种轻薄感混在一起唱得非常非常曼妙。 嗯，在今天晚上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支歌，让人忍不住就觉得有些东西太温吞的话其实已经不是爱了，就已经变成了习惯了。但是习惯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所有的爱到最后都会换成一种生活的日常，对吗？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些关于爱的美好的字句都是定格在那一瞬间里的，瞬间在生活的每一天里不会常常出现。 是，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常常的跟自己讲，他曾经和这句话最吻合，不是每个人都会带给你这样的感觉。 当然不会，但是遇到这样的人就一定要珍惜。 嗯，但是珍惜这件事情呢，其实你自己想想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人，你难道不想珍惜吗？你也想，可是对方他已经开始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了热情， 所以你所有的精力都是人家不够珍惜。 别说我，你又好到哪里呢？ 我 对不对？ 挺好的啊，自己。 我觉得至少所有的事情在发生过去之后，你都能够从中知道自己在哪方面的一个 bug 啊， 嗯， 然后更加的了解自己，同时也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更适合自己。 没错，这个也是人不断的了解自己去精进的一个过程。 嗯，我们俩虽然说在此时此刻呢，真的是只是纸上谈兵哈，但是毕竟年龄在这儿摆着呢，周围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很多，还有影视剧作品也好啊，周围看到 影视剧作品都算进来了。 哎，影视剧作品都是来自于生活啊， 嗯， 哪个编剧敢说自己不是因为感受到了周遭的一些东西，然后进行了创作加工呢？ 嗯， 对吧？我觉得很多人的对爱的初始印象都是来自于影视剧作品的。对吧？ 也是，所以呢，其实这个时代的影视剧作品还是行行好，给大家树立多一点正确的爱情观吧。 对，所以不要在某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奢望，或者说夸张的觉得你在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那些礼物就该在你的生活里也出现。其实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该与不该。如果说5月20号你期望你的老公或男朋友送给你礼物，那请问你有没有为他准备礼物？ 嗯， 对吧？ 是的。你还记得上一周跟我们诉苦说刚刚分手的那位朋友吗？芥末暴力 好像每周都有嘞。 对对对，他呢，嗯，今天贴了一个黑白色的图片，他说呢，不爱了也没关系，即使分开了也依然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的那段开心的日子， 嗯， 只是从此以后我们各自安好，再无关系。能这么想就对了。 对，而且当你有一天不愿意再说这话的时候，才是你真正的在时间的这种冲刷之下真的淡了， 嗯， 并且把它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而且我是比较认同，就是分开之后还是不要打扰彼此的生活。 如果你把它定义成是一种打扰的话，那确实不要打扰了。 因为首先我觉得如果存在在微信当中，彼此心里面都是觉得是一个坎儿。 OK， 这个坎儿其实人都做不到绝对的伟大， 嗯， 说我不去看他的就好了。人总是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刻， 嗯， 所以我觉得删除也好啊，拉黑也好，其实都是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关门的一个动作。 对，所以用你合适的方式去开始一段恋情，嗯，如果他真的走到结束的时候呢，也用你和对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去终结它，可能你的人生会更轻松一些吧。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缝补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

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人生变成这首《后来的我们》，就趁着当下的每一天，或者是趁着后天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数字的这个日子，去做一件你想做的事，去说一句你想说的话吧。 嗯，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尾声，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绝对对你在以后的两个人的相处当中很有意义的一句爱的箴言。 嗯， 这是来自泰戈尔的一句话，叫做爱是理解的别名。 真的是这样的。 嗯， 如果你能够拥有爱的话呢，不妨不要把这种爱当作是一种单向的输出，当作是对对方的听说读写和理解。我觉得人在某些时刻能够去读懂对方的所有的这些心情和心境，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刚刚听那首《后来的我们》，然后想起前两天看到一个小视频，它上面就写到，前任三让我们想起了前任，后来的我们让我们想起初恋，唯独不让我们好好珍惜现任。就是一种开玩笑，就是 对现任好像很不公平的样子。 但其实你要记得，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 嗯， 最该珍惜的是眼前的人，眼前的爱。 是啊， 好吧，最后这首歌也是很有意境的， See you again。 嗯哼， 晚安。 晚安。 Without you my friend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Both go out your way and the vibe is feeling strong and we're small. Turn to a friendship, a friendship turn to a